封闭多久的灵魂现在哪，到底压抑多少的欲望会倒灌，每一刻总是不从来能绚烂，为什么不能爱。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反转徘徊，不断骚动我的心，大大释怀，给我一个冲动的点为你打开，不想再等等待。 到底有没有 想

适合你。 随手是真正的难。

for way。